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2017年啊，哪些二手房的小区卖的比较好。因为现在确实是啊，这个二手房呢可能相对来说比新房更加吃香一点，无论是从它的位置还是说整体的一些配套啊等等。那今天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啊，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胡涛，你好。 燕儿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涛。 另外一位呢是星辰，你好。 哦，大家好，我是星辰。 哎，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直播时间，那原定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啊有重播，但是这一周呢是因为后面有特殊的一些安排，那我们呢改到晚上的7点到7:30啊，半个小时的这个直播重播时段，所以大家呢这个啊理解一下啊，过了这周之后呢我们就恢复正常。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节目也是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啊，就是只要您有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都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留下来，然后呢把您这个大概的问题呢留一下，我们会请专业的这个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啊来进行咨询。好吧，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关于这个2017年啊哪些小区卖的比较好，哪些小区呢相对来说卖的不太好，它原因是什么，也算是给我们很多想买二手房的朋友一些参考吧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整个2017年北京二手房的一些成交量吧。 好，我这边跟大家先说一下，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想，就为什么要选择二手房而不选择新房呢？然后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调查数据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关于二手房呢，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小区的一个周边配套的一个成熟，因为二手房相比新房的话，它周边的配套相对成熟一些，对吧？因为很多新房周边的话可能还比较荒，目前来看，这是大家最关注的。然后另外呢，有28%的朋友呢，可能是对于二手房价格的一个多元化，这边解释一下什么叫价格多元化。这个价格多元化指的就是二手房小区小片区之间，它片区之间小区的那个价格可能还不一样，小区之间每一个楼栋的价格还不能一样，还可能不一样。每个楼栋价格不一样呢，它可能楼层也有一些区别，而且还跟于那个业主这边有些关系，他可能急着卖，然后你这边房屋的那个商讨的一个价格可能会就有商量的余地，所以说这是一个价格多元化。对。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二手房是因为是新房是现房嘛，所以说肯定比新房那个要好很多，就是你如果要是着急住的话，你考虑一下二手房，可以就是跟卖家这边商量好了，然后商量好日期，你这边就可以付了款直接入住嘛。 对， 就比新房的话要那个周期短一些。对吧， 而且能够实实在在的能看见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它的格局是什么样，包括它整个在这楼里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有没有什么遮挡啊什么的，就都看得很清楚。 对，其实在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关于二手房的一个房源较多，可选择性较多这边比较关注。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在五环以内的新房大家也知道不怎么多了。 是。 对对，最主要的还是一些二手房，如果要是像我们这种那个在城区上班又想离得 近一点，通勤时间短一点的话，肯定就会考虑那个五环以内的四环左右的一些二手房小区，因为这些小区的话也是比较集中比较多。对。 对，其实针对这个看二手房也给大家提点建议啊。刚才哈燕儿姐也说咱们这边有就是房产问题，需要上咱们这儿咨询，这我也给大家就是一点建议，去看二手房。就是现在很多新房啊都会出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像二手房呢可能就是之前的业主已经把这些问题就不管是开发商还是物业的问题都解决了，然后你去买呢就会减少很多自己的平时的一些负担呀，像各种维权。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那个门口找一下那种待着的老大爷，跟他们聊一下。 对，反正就是聊一下， 对对对， 就在这边住过的人跟他们探讨一下。 对， 对， 对， 对，像这周上周我们去跑的，然后我们去看了之后听销售讲的每个房子都特别好，然后我们出去就跟那个大爷聊了会儿天，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怪不得这个便宜，怪不得这个贵。对，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真实的数据，还是要跟外边待着的大爷大妈也多聊一下。 对，在这住过的人聊一下。 对，其实关于燕姐刚才问的成交这一块呢，我们这边也统计了一下，确实都是一些比较大数据的，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啊。但是其实我们这两周的时候，这周和上周的时候，确实去这些那个小区二手房小区这边转了一下，也是听那个咱们的一些中介这边聊了一下，就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2018年年初的时候，其实二手房这一块的话，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块，就是成交量，无论是成交量还是带看量都逐渐上升了啊，相比2017年这一块，因为大家也知道2017年二手房的价格也在降，然后成交量也在降，但是2018年一开始呢，二手房确实大家是比较关注的这一点。幸甚知道为什么2018年二手房现在越来越多人去看了吗？ 我觉得啊，到年底了，就是对于房子的需求也上来了，而且大家也可能觉得现在这个价格也不会再降太多了。因为是2017年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房价降的确挺多的。 对，就是房价这一块确实在去年2017年一整年的话，二手房也是降了，有些区域降了1万2万的，不到2万，也就1万多的一个价格。 啊，降2万我也买一套。 对，基本上都是降，好多城市都降了有1万左右。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就是也是年底了嘛，着急用钱，就是在这个时候想把自己的房子卖出去。然后这个时候也观望了一年的买房者呢，他可能看了一年，觉得哎，现在二手房的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也可以商讨的空间。就现在是买方市场嘛，也可商量。好多都是可商量，我去那些中介那边问那些房业主的价格，我说，哎，我说这价格挺高的啊，他说可以商量，可以商量，就是所以说这个价格这个可商量的余地还是对于咱们这种买方市场还是很好的。 没错， 对对对，其实咱们2017年的话降的最多的就是门头沟那边，这之前就是您说那个，就是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卖的最不好的，我们讲的也是门头沟那边，因为降的太多了，降了11000，那边呢就是二手房成交量特别低。然后呢，就是这周我们也看了一下数据，其实2018年开始这二手房又降价了。北京的均价二手房又降了将近5000。去年我记得2017年12月份我们看的时候是6万4、6万5这块，然后现在 北京整个 对北京的二手房。然后呢，今天我们看现在的二手房，就是全北京的均价已经达到了59000，已经到5万了，已经不是6万了。虽然也降的不多吧，又降了5000，但是基于2017年降了基本上1万左右，加上这个降了真的有15000。真的挺多的这个， 所以现在其实是个买房的时机。而且如果是比如说你买一些就是大点的户型，就比如说那种改善型的，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因为现在大户型的这个单价其实都挺低，能涨到4万多的价格的。 对对 对，因为它总价高一些嘛，所以这个比如像换房这种，但是换房稍微难一点，因为毕竟换房得卖嘛，卖不是很好卖。 对， 但是买还是不错的。 对，其实咱们现在说啊，现在是啊买方市场了，那咱们要是换房卖的时候，其实也是咱们又变成了卖家哈，卖房也挺卖，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对，而且是年底这个时候呢，很多看了一年的一些买房者，他想在年前就把自己这个事儿就 定下来 、就是想那个好好过个年，踏踏实实过个年。对，也是在这个时候选择了买房。 没错。刚才呢我们也说过这个2017年整个成交的一些这种情况哈，然后呢包括也跟大家简单的这个聊了一下二手房的现在价格的一个表现啊。当然我觉得很多关注 自己小区的一些朋友，比如说都会看啊，比如哎，这两天是五万多，看看是不是能有这个四万的价格了，是吧？等等、啊， 对对对， 那比如说购买二手房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大家首选的板块是在哪一块，就是或者说哪块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吧。 通过我们这边就是做了一个调查，我们这边调查就是发现选的最多的是长青板块， 嗯， 将近13%， 就是这个朝阳北路的那块是吧？ 对对对， 嗯， 我刚刚给大家讲 那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不是它周边的一些配套也比较全，然后再加上地铁交通、轨道交通也比较好。 对对对，关于朝青板块和长鹰这两个板块呢，我这边就结合一起说嘛，因为这两个板块其实离得不算远，但是价格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像我先说一下这个朝青板块，朝青板块的话，它是距离那个它是在地铁六号线，朝阳北路、朝青年路这那一站，所以说交通还是蛮方便的。然后青年路那块还是有一个大悦城，所以说商业还是比较集中，然后生活氛围也比较好，然后周边的小区呢也比较多。我看了一下周边小区的话，还是比较新的，基本上是在2010年左右的一些小区。然后价格的话是在6万到7万左右。 哇，6万到7万这么高。 对，因为毕竟去那个大家也知道朝阳北路那青年路那一块的话，生活配套还是比较成熟的。然后那一块基本上上班的人群呢是集中在国贸和大望路那一个片区。 嗯， 在那边上班的很多。然后其实价格，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朝青那一块的价格可能稍微有点贵。就是如果要是您觉得有点贵的话，可以再往东稍微走一走，走到长鹰那一块，其实差也就差几站地，然后价格确实差很多。长鹰那边的普遍的一个均价基本上是在5万左右。然后那边的话，其实我这边要说的是，因为那一片有一些关于两线房的一些小区。对，它这个长鹰这个板块呢，其实分为西边和东边。西边的话主要是一些商品房，基本上是04年05年的一些老，我觉得可能稍微老一点的小区吧，04年05年。 嗯， 然后它这边小区主要有一些像那个大家所知道的柏林爱乐，还有苹果派，还有优点社区，还有万象新天地等等这些小区。然后这些小区的话，有一些板楼，大概价格也是在最高的也是上万6万。其实这边的话板楼会相对贵一点，大家知道，因为板楼的话它是那个南北通透的嘛， 嗯， 对，然后一层的话院子也比较大，所以说它那个价格也会高一点。但是呢，其实像它东边的话还有一些小区，像那个富力、保利还有北辰这边的一些两线房小区，这边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一说到两线房这种小区，到底该不该买这种二手房呢？因为这种两线房小区呢，它其实是在2011年左右的时候交房，所以说到现在大概已经满5年了。然后这种小区呢，当时买的时候，业主买的时候可能也就花个30万50万的样子， 嗯， 然后现在卖的话可能要高于市场价。然后这边的一些像这种11年的，这我刚才说的富力、保利还有北辰这三个两线房的那个价格，基本上是在我之前也算了一下，80多平，然后那个单价大概是总价大概是在300多万。300多万，就这要比西边的就旁边的那几个商品房小区要便宜很多。因为商品房小区的话，我之前算了一下，可能总价还是在500多万，550万左右。然后旁边那个两线房小区呢，大概是在300多万。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300多万，那肯定我都买两线房小区了，对，我肯定要说好要不好。价那个好处就是这两线房确实很便宜，然后它那个年限也很新。但是您如果要是考虑到就是它一些税费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小区两线房的话，它会那个在你买卖的时候说自买卖 补交。 对对对，两线房转商品房要交一个35%的一个土地转让金的一个费用。 嗯， 等于说的话，您如果要是想买这套房，总房款大概是在400多万。 嗯， 400多万比500多万，大概也就少100多万吧。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但是您要想到这个两线房的小区，其实它首付比较高。 对， 首付因为您加上契税，再加上您的那个商，就是这个。这个房子的一个商品房转两线房转商品房的一个费用，再加上咱们的首付房款，大概也是在200多万、300万左右。所以说您其实还那个首付的时候比较高，但是您还款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少。 就是您如果要是对于这方面考，就是首付这块考虑比较多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商品房。您要是不在乎首付，总房款觉得比较低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这边的一些两限房小区。其实我并且呢，我看了一下这些两限房小区，我说刚才说了好啊，说一下这个项目可能有些不足的一些点，就是虽然是11年的一些小区，大家也知道，其实像那个咱们北京这边11年以后的一些小区的话，基本上外立面都是一些瓷砖。还有一些那个大大的落地窗，玻璃很大，看起来外立面就看着很好看。 对。 但是像这种11年的两限房小区呢，它外立面是那种刷的那种墙，就是有点，其实说实话有点像啊，有点像04年05年当时的一些商品房。 嗯， 就是看起来，因为这种房 可能就看起来不好看而已嘛。 对对对，看起来不好看，但是时间久的话，其实就可能涂层就会有点花，然后看起来有点像老小区。 嗯， 对，这就是房屋质量这一块。而且里边我去看了一下，就是那几个小区普遍都是地上车库。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其实11年和12年的一些小区基本上都是人车分流的，有地下车库。但是这几个小区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小区内部，它其实车辆都是在外边停着的，而且这些车位呢，基本上都是租的，不是买卖的，不是买的业主买下来的，并且呢，我看了一下绿化的话，其实，说实话，因为是可能稍微实力好一点的开发商，所以说它这个绿化其实还可以。冬天其实看不出太明显的一些差别，因为冬天的北京其实有些地方确实挺萧条的，没有什么绿色。但是小区的那个园林，就是一些物业管理其实还可以，说实话还可以。所以说您如果要是考虑长应这一块，然后价格又不想付太多，总价控制在500万以内，然后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长应这一块的一些两限房小区。对，关于大家就是可能就是了解比较多，就是长应这块还有一个北京像素这个小区，很多人就觉得，哎，这种小区当时肯定关注的人很多。 当时卖得很火，对。 当时确实卖得很火，然后我前两天也是去那个这片去看了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销售情况。这个项目呢，之前最高的时候16年的时候卖到单价6万。 嗯。 但是我问了一下中介，我说现在这个北京像素，还有人买吗？卖多少钱？他跟我说，这个北京像素现在大概也就均价3万。 嗯。 所以说这种，因为这种小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它不是那种70年产权的。 对，其实相当于是商办类产品嘛。 对对对，它是那种50年的这种商办产品，所以说它那个受这个限购影响，317政策就是商住限购以后的一些政策影响，这种小区的话它确实是买的人少了，而且它价格也跌了，就是既没有市场，然后价格也在跌，所以说现在关注这个小区的人比较少了。我建议您还是多考虑一下住宅产品吧。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种两限房的话，它可能质量上会有一些差别。确实说实话，这种两限房的话和商品房比较的话，因为价格放在那儿，两限房确实很低，当时买卖的时候可能总价也是50多万，但是商品房的话当时可能也就当时有100-200万， 嗯， 价格要便宜很多，所以说质量上会有一些可能差别吧。但是您这个价格的话，总价差个100来万，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因为我之前也问过中介说，这个两限房和这个商品房其实差不多，但是价格有一些差别。两限房确实很便宜，他跟我说，基本上您如果要是两限房的价格要便宜商品房50多万，然后这个两限房其实就还挺好的，可以入手，可以考虑一下。 嗯， 对， 嗯，没错。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想看二手房的话，是一定要现场去考察的。然后呢，就多转几个小区，多看一些户型。 对对对。 然后呢，您再做决定啊，不要这个特别匆慌的就去下了定金什么的。 对，那个其实刚才那个胡涛说到这个，就是咱们选房要看年限，这个就是咱们先不说这个区域了，咱们先看一下我们对于年，就是这个小区年限。这个网友是怎么看的？这个是我们这个调查是网友选是最多的是2010年左右的小区，将近44%。这个选10年以后小区就挺多的。 对，因为2010年以后的小区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满5年了，并且小区的一个 物业啊什么的环境啊配套都还不错。 对对，它房龄很新， 嗯， 确实是。 对，然后第二的呢，就是排第二的是00几年的小区，就像04、05年的小区，像刚说那个外立面。就是像是刷的漆那种的外立面那种的小区比较多， 对，这边的话可能老小区比较多。 对，而且这零几年的小区好像没有人车分流的吧，特别少人车分流的。 基本都是 也有，但是就是可能比较少 啊。然后就是排第，这是占28%，就是选零几年小区的。然后选地那个次新房的占了24%。这个次新房就是16年、17年的房，就到咱们的今年18年、17年的也算次新房了吧？ 对，这种次新房呢，它普遍就是刚刚交房没有多久，可能1年2年，然后也是一些就是类似于新房，但是不是新房，已经是现房的。对，这部分人关注的人也比较多。其实这个房的话，您如果要是考虑入手这种次新房的话，可能您还要就是因为这个房屋没有满5年，你可能要交一部分税的费用。对 对对对，其实可能你买的时候可能还有没有交房的房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除非您是特别看好，就是我就住这一块，然后我上班我就在旁边，我就想住这儿，然后您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对，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调查呢还分了一个90年。以及90年代的房子小区，虽然还也有4%的网友会选择就是这个90年的小区，就像我们咱们去转这几个小区，还真没有看到90几年的小区，还没有注意到。 对对，因为我们看那几片基本上都是5环以外 的，对对对， 这种90几年的小区可能更多集中在4环。 对对对， 5环4环。 咱们看的就是10年以后的比较多，还有就是04、05左右的这个房子都比较多。 对，这种老小区我这边说一下，这种90几年的小区，因为我现在，因为我有住过那个90几年的小区，确实是，就是因为一到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暖气这边就有一些问题，然后物业也有一些问题，然后小区安保也有一些问题。 这个我查一下，是刚那个刚不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租的房子，90几年的小区。 对对对，当时是那个在那个四环边上租了一个90几年的一个老小区。这个老小区呢，其实还得看那个小区的一个物业，因为有我。他当时还问一下，我说90几年小区，真的就不好嘛？但是其实也有好的，因为好在哪里，就是有一些小区吧，它是那个有不同的单位在里面住，有一些单位呢，它那个公司的福利比较好，就会整体把这个90几年的小区整个楼栋呢做一些保护的一些，还有一些涂层的刷，然后楼层也会那个做一些保养吧，然后所以说它。单个楼栋的话，其实它的品质也会不错的。 对，的确是。像我老家是平谷的，我之前就是去年刚入冬的时候，我看就是很多的90几年的老小区正在做那个保温。然后又刷了一个涂层，看着跟新房似的。 嗯，其实现在真的很多的这种老特别老的那种小区哈，不都是在做各种这种改造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其实还是政府还是想到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2017年的一个整体的情况，然后正好也来说一下，回顾一下啊，比如哪儿的小区卖的好，哪儿的小区卖的这个不太好，原因是什么，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啊，都欢迎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其实说到这个二手房哈，就是之前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阵子是这种刚需比较火，有一阵子呢是这种改善型比较火。那比如纵观我们这个下半年哈，包括到现在到底这个小户型还是大户型的这种改善，大家会比较关注呢？ 我这边就是问到的也是我们这边统计到的一个数据，就是目前这个年底的时候还是以大户型还对这个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主要是还是以刚需的一些户型为主，就是很多人都是为了在年底的时候把房子买到了，然后就是做一个就是自己年后的一个，就是想这个赶紧转让到就是步入到一个新房里面，所以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这边统计到也是问到了还是刚需的一些户型比较多。 嗯， 对，其实我上周跑的是那个丽水桥那边，我去看了一下，丽水桥那边就是有13号线跟5号线都可以到，然后那边我看了这个刚需的盘还是挺多的，就像90平米三居，那边的家园那个西城家园呀，像那个家园1、2、3、7啊，这都是我看完之后那个区域比较好的，然后他们那是90平米三居，他们那个小区的就是容积率特别低，特别低，中间的两个楼之间隔了差不多得有80米，我觉得采光特别好，我现在现场看了一下，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上那边就是看一下，就是西城是10年建成的小区，然后那个家园是04年的小区，价格差不多是在西城是在4.5万低，特别低，中间的两个楼之间隔了差不多得有80米， 我觉得采光特别好，我现场看了一下。 嗯， 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上那边就是看一下，就是西城是10年以后的10年建成的小区，然后那个家园是04年的小区，价格差不多是在西城是在4万5一平，然后家园是在4万1左右一平，然后那个销售也说这个可以商量。也是有商量的余地， 现在都是可以商量 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像咱们到五道口有个20多分钟，然后从这坐地铁到30分钟，50分钟吧，50分钟就到那儿了。 嗯， 然后我说一下那个，我当时之后是想打车，从那个丽水桥那打车到西城家园，就那个片区那块儿，然后呢，那个司机跟我要了20，然后我跟他说15你就载我走吧，他说全是20，然后他载我去了之后，我给了15，才发现其实真的没有多远。 对，就是可能当时不熟嘛。 对对对， 好吧，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关于这种户型啊、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来和我们进行这个联络。还有这个2分钟的时间上半段啊，要不然我们再把这个二手房选中的时候的一些这种因素吧，我觉得现在大家从哪儿去挑啊，给大家来说一下。 嗯。嗯，那个其实我们看这个因素，就是做了调查，是最多的是这个地理位置，最多的是地理位置占了45%。看大家对这个配套肯定还是很关注。 对，一方面是配套，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变更，可能是孩子上学，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地理位置上有一些选择。 对，然后那个排第二的呢是占24%的，是选的是学校。 嗯， 看学校这个区域，就像刚才说丽水桥那边那个丽水桥板块这块，就可以在那边买房之后，就可以在那边申请上那个小学和初中，他们这9年制的。 对，主要是离学校近了，孩子上学方便。 对对对。然后第三的呢是那个小区物业，大家对这个物业还比较关注的，占了12%。 对，其实二手房的话，大家更关注的是小区的一个物业整体的一个环境。 嗯， 对。 然后就是最，然后是9%选的是这个户型，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善嘛，改善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现在二胎开放了，从这个你的2居啊换成这个3居或者换成4居，这个我觉得大家考虑这块应该是比较多的，刚需这块。嗯，然后就是房屋面积这块占了5%，是否精装占了1%，还有这个商业还有医疗配套占了4%。这我们这个调查可能就是这个商业和医疗配套跟这个地理位置重了感觉。 嗯，对，反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须的嘛，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这些都是比较关注的啊。 对， 那今天呢也是差不多，由于时间关系啊，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我们下面呢也是做一个预告哈，因为呢我们从这一周呢晚上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市民对话一把手，那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哈。那今天呢这个我们市民对话一把手呢会邀请这个。我们整个呢会邀请，比如像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委会啊，然后还有就是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建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啊委办局的一把手呢，来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一个权威的解读。那直播间，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